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监控 Tomcat 的性能。在上期我们分析了 JVM 机器的基本原理以及监控和分析工具。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如何监控 Tomcat 和各种指标。因为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些指标和信息，才能对 Tomcat 内部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让我们明白系统的瓶颈在哪里，进而才能做出调优的决策。在今天的文章里，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都需要监控哪些 Tomcat 的哪些关键指标，接着我们具体来学习如何通过 JConsole 来监控它们。如果系统没有暴露 JMX 接口，我们还可以通过命令行来查看 Tomcat 的性能指标。 Web 应用的响应时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战案例来看看 Web 应用的下游服务响应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Tomcat 的各种指标是什么样子。 Tomcat 的关键指标有吞吐量、响应时间、错误率、线程值、 CPU 以及 JVM 内存。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指标背后的意义。其中前三个指标是我们最关心的业务指标。 Tomcat 作为服务器，就是要能够又快又好的处理请求，因此吞吐量要大，响应时间要短，并且错误数要少。而后面三个指标是跟系统资源有关的，当某个资源出现瓶颈的时候，就会影响前面的业务指标。比如线程时中的线程数量不够时，会影响吞吐量和响应时间，但是线程数太多又会耗费大量的 CPU， 也会影响吞吐量。当内存不够时，会频繁的触发 GC， 耗费 CPU， 最终也会反映到业务指标上来。那如何监控这些指标呢？ Tomcat 可以通过 JMX 将战术指标暴露出来。 JMX 是一个为应用程序、设备、系统植入监控管理功能的框架。JMX 使用管理 MB 来监控业务资源，这些 MB 在 JMX MB 的服务器上注册，代表 JVM 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或者服务。每个 MB 都有一个属性列表， JMX 的客户端可以连接到 MB Server 来读写 MB 的属性值。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图片来理解一下 JMX 的工作原理。 Tomcat 定义了一系列的 MB 来对外暴露系统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通过 JConsole 来监控这些指标。首先我们需要开启 JMX 的远程监听端口，具体来说就是设置若干 JVM 参数。我们可以在 Tomcat 的闭目录下新建一个 setevent.sh 的文件，然后输入文稿中的内容，重启 Tomcat， 这样 JMX 的监听端口9001就开启了。接下来通过 JConsole 来连接这个端口。从文稿中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JConsole 的主界面。前面我提到我们需要监控的关键指标有吞吐量、响应时间、错误数、线程值、 CPU 和 JVM 内存。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在 JConsole 上找到这些指标。我们先来看吞吐量、响应时间和错误数。在 MBS 标签页下选择 Global Request Processor， 这里有 Tomcat 的请求处理的统计信息。你会看到 Tomcat 的各种连接器展开 HTTP NL8080，你会看到这个连接器上的统计信息，比如 max time 表示最长的响应时间， processing time 表示平均响应时间， request count 表示吞吐量， error count 就是错误数。选择线程标签页可以看到当前 Tomcat 的进程中有多少线程，文稿中有张示意图可以参看。图的左下方是线程列表，右边是线程的运行站，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如果有大量的线程阻塞，可以通过观察线程站就能看到线程阻塞在哪个函数，有可能是在 IO 等待或者是死锁。在主界面上可以找到 CPU 使用率的指标，请注意这里的 CPU 使用率指的是 Tomcat 的进程占用的 CPU， 不是主机总的 CPU 使用率。选择内存标签页，你能看到 Tomcat 的进程的 JVM 内存使用情况。我们还可以查看 JVM 各内存区域的使用情况。大的层面分堆区和非堆区，堆区又分为伊甸园、幸存者区和年老带。选择 VM Summary 标签可以看到虚拟机内的详细信息。极端情况下，如果 Web 应用占用过多的 CPU 或者内存，又或者程序中发生了死锁，导致 Web 应用对外没有响应，监控系统上看不到数据，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登录到目标机器，通过命令行来查看各种指标。首先我们通过 PS 命令找到 Tomcat 的进程，拿到进程的 ID， 接着查看进程的状态的大致信息，可以通过如下的命令进行查看。监控进程的 CPU 和内存资源使用情况，你可以访问文稿查看。接下来我们来查看 Tomcat 的连接状况，比如 Tomcat 在8080端口上今天的连接请求， 通过文科中的命令可以查看连接的列表，你还可以分别统计处在已连接状态和 timewait 状态的连接数。通过 ifstate 来查看网络流量，大概可以看出 Tomcat 当前的请求数和负载状况。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战案例。在这个实战案例中，我们会创建一个 web 应用，根据传入的参数 latency 来修明相应的秒数，目的是模拟当前的 web 应用在访问下游服务时遇到的延迟，然后通过 JMeter 来压缩这个服务，通过 JConsole 来观察 Tomcat 的各种指标来分析和定位问题。主要的步骤有：第一步，创建一个 Spring Boot 的程序，加入文格中的代码所示的一个 REST controller。从代码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会根据 URL 传过来的 seconds 参数来修明相应的秒数，再返回请求。这样做的目的是客户端压缩工具能够控制服务端遇到的延迟。为了方便观察 Tomcat 的线程数跟延迟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加大 Tomcat 的最大线程数。我们可以在 application.properties 文件中加入文格中的一行代码。第二步，启动 JMeter 进行压测。这里我们将压测的线程数设置为100。请你注意的是，我们还需要将客户端的 timeout 设置为1000毫秒。这是因为 JMeter 的测试线程在收到响应之前不会发下一次请求，这是意味着我们没法按照固定的吞吐量向服务端加压，而加了 timeout 以后， JMeter 会有固定的吞吐量向 Tomcat 发送请求。第三步，开启测试。这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服务端的休眠时间设为2秒，然后暂停一段时间。第二和第三阶段分别将休眠时间设置为4秒和6秒。第四步，我们通过 JConsole 来观察结果。下面我们从线程数、内存和 CPU 三个指标来分别分析 Tomcat 的性能问题。首先看线程数，在第一个阶段之前，线程数大概是40。第一阶段压缩开始以后，线程数增长到250。为什么是250呢？这是因为 JMeter 每秒会发出100个请求，每个请求休眠2秒，因此 Tomcat 需要200个工作线程来干活。此外， Tomcat 还有一些其他线程来处理网络通信和后台任务，所以总数是在250左右。第一阶段压缩暂停后，线程数又下降到40，这是因为线程池会回收空闲的线程。第二阶段压缩开始以后，线程数涨到420，这是因为每个请求休眠了4秒。同理，我们看到第三阶段的测试的线程数是620。我们再来看 CPU， 在三个阶段的测试中， CPU 的分值始终比较稳定，这是因为 JMeter 控制了总体的吞吐量，因为服务端用来处理这些请求所需要消耗的 CPU 也是基本一样的。各测试阶段的内存使用率略有增加，这是因为线程数增加了，创建线程也需要消耗内存。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个 Web 应用来说，下游服务的延迟越大， Tomcat 所需要的线程数就越多，但是 CPU 表示稳定，所以如果你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了线程时飙升但是 CPU 没有增加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需要怀疑你的 Web 应用所依赖的下游服务是不是出了问题，响应时间是否变长了。小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 Tomcat 中的关键的性能指标以及如何监控这些指标，主要有吞吐量、响应时间、错误数、线程时、 CPU 和 JVM 内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来诊断系统中遇到的性能问题，找到性能的瓶颈。如果我们监控到 CPU 上升，这时我们可以看看吞吐量是否也上升了，如果是，那说明正常，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再看看 GC 的活动。如果 GC 活动频繁并且内存居高不下，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内存泄露。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请问工作中你是如何监控 Web 应用的健康状态，遇到性能问题的时候是如何做问题定位的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